曾经燃烧的梦想，无法释放的力量，什么才是拥有？真的拥有，一来只是一场空。 晃晃荡荡的人生路，要么荣归故里，要么继续漂泊。半场人生已经过去了，该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下半场，这大概是40岁后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今儿的 Open 是王超带来的新歌《在路上》，可以当作他的回答：梦还没有做完，别轻易认输。又是一周没见面了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听的华语新音乐。下一首推荐的是张希的新歌《便衣魔鬼》。张希是新人，去年才推出第一张专辑《认真的老去》，但是他已经在幕后做了10年制作人了。我对张希的印象很深，咬字像指数，比较容易让人记住。张希把爱情形容为便衣魔鬼，温柔的欺骗，在便衣魔鬼面前需要克制和清醒。 说也说不清的道理，再怎么猜也猜不出的谜底。三生有幸遇见你，寂寞被代替，再怎么不选择也是种选择。什么结果什么后果，表面耍着赖皮，心中不离不弃。爱情是便衣的魔鬼，玩笑中把容颜摧毁，扮演着不堪的角色，却忘了扮演我自己。等待下一次意外，意外是注定的安排，看穿了所有的秘密， 续带来的是左右乐队的新歌《十里长安》。十里长安就是北京的长安街，词曲作者是乐队主唱张顾维。2015年的时候父亲去世了，16年春节他就没有回家，一个人留在北京。年三十吃完晚饭，他在长安街上独自晃荡。春节时的北京很冷清，长安街上灯火通明，往日喧闹的地方变得很肃静，别人都能在家里跟家人团聚。张顾维的心情此时很复杂，所以写下了这首歌。不过歌曲本身并没有一味在诉苦，而是在挣扎中愈发坚定。 战深夜，城内的雪很少，风依然凛冽。十里长安，灯火依然，走在空空如也的大街，放声歌唱，放声呼喊，把所有积怨都忘掉，放声哭吧，已无牵挂。 Yeah.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利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时间代价是被雕刻成现实皮量深沉的模样，但你是否还记得儿时作文里那幼稚笔记，未来的我未提却成了之后粘贴复制的光影里最深最原始的 你。有两个生活，一个是你想要的，一个是你现在拥有的。在现实面前，你很难把这两个生活重叠在一起。看看眼前的一地鸡毛，想要的生活好像越来越远了。他们其实可以靠得近一些。方法并不难，努力，知足。刚才的歌来自房东的猫，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房东的猫已经开始筹备第三张专辑了，刚刚听到的就是新专辑中的第一首。上一张专辑好像是今年四月才推出，这两位姑娘是够拼的，持续输出好作品，新作品，这是好事儿。接下来的两首歌是第二季音乐好朋友的作品，这对好朋友分别是谁呢？房东的猫和陆先生乐队，文艺新生代的代表艺人。先来听房东的猫翻唱《春风十里》，我看评论说，小黑唱出了初恋的味道，清新的不得了。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，春风十里。今天的风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。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融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。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 来自房东的猫改编的《春风十里》，作为歌曲的原唱，陆先生乐队翻唱的是《下一站茶山流》，这是房东的猫校园记忆。两位姑娘都是毕业于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，茶山流就是学校旁边车站的站名。房东的猫把对校园的怀念和毕业前的不舍都写进了歌里，绕不完的旧操场，宿舍楼下的流浪猫，拼命补习的考试周，一切发生在昨天，转眼就要说再见。陆先生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编了曲，听起来更像是毕业多年再相聚时的感受。来听陆先生版本的《下一站茶山流》。 时间像武汉六月的大雨，一瞬间

拼起酒来当仁不让，不讲道理的模样还有点漂亮，这样的北京姑娘别说还真挺可爱。来自郭冠廷的新歌《北京姑娘》，北京的姑娘们可以对号入座一下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这个段落带你听听郭冠廷。刚才的《北京姑娘》偏民谣，如果你以为郭冠廷是民谣歌手那就错了，他的音乐风格很混搭，民谣、电音、摇滚、嘻哈、 R&B 基本上都能玩得转。最近他推出了一张 EP， 三首歌三种风格，分别代表了三座城市。接下来给您听到的歌是我知道你要什么，嘻哈风格，郭冠廷在洛杉矶定居，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他对这座城市的感受。 You're looking so sexy, I know what you want. You're looking so sexy, I know what you want.下了车转过头看着我，该说什么借口，什么姿势用什么，在我脑中反反复复的走了皮步，把没有想出战术来对付这个尤物。 Wait a sec, let's wind back a little bit. Party like crazy, that's what you do in the city. With homies who used to downtown Los Angeles, I saw her face, one of the prettiest things. I bought her one last Louis XIII before we had a Beverly. I know what you want, you know what I gotSo cut the chase out and lay down on the playground. You're looking so sexy wearing your Givenchy. Not in a bargain, just take it off, get on top. 郭冠廷的第三首歌《安吉丽娜》是一首典型的抒情 R&B， 歌曲背后的城市是云南昆明。2012年他去昆明旅行，有一天下雨了，他在荷花池边一片树荫下躲雨，眼前水雾弥漫，天边还挂着彩虹，他把这些场景写到了歌词里，纪念印象里朦胧的昆明，也幻想了一段爱情。遇见你，我忽然有了软肋，对你卸下所有防备，你的出现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。 池塘中又开满了荷花，来的雨还未停下，和他困在同一把伞下。哦啊，最美的梦不过如此吧，该怎么留住那一抹晚霞和身旁的他。

谢娜，那就是快乐。 相融的保鲜期多久呢？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。坚持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。风雨呼啸而过，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。我倔强地迎着风，带着不畏心里的执着。那就是我的快乐，就是我的快乐，亲吻这一秒阳光的希望。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，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。那就是我的快乐，就是我的快乐，用微笑涂鸦生命的彩色。先期多久呢？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。坚持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。听，暴风雨呼啸而过，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。我倔强地迎着风。是我的快乐，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轻落，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，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。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最后带你听的是阿四的新歌《仰视而来》，歌词是关于阿四对自己的期待，做自己披星戴月的英雄，面对未来保持温情，继续酷下去。希望你也像阿四一样，拥有仰视而来的勇气和傲气。我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的主持人 DJ 董鹏，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我，里面时不时会发布一些即时感受的文章和短 video， 咱随时都能聊起来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也欢迎您到时关注。明天再见了。 偶尔感到虚弱，不也不会虚弱，我做我自己，披星戴月闯荡的可是英雄。我是有些笨拙，但我并不懦弱。我是我自己的桨，自己的船，自己的风帆，踏浪而来，仰视而来。天才，人生太多意外，来不及停留感慨。我空的都等尘埃，想得到就别等待，趁现在去热爱，不计后果，披荆斩棘多痛快，难免会有失败，没什么大惊小怪，手中紧握的

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